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日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啊各位嘅加入嘅，系嘛？咁啊喺呢个节目嗰度意犹未尽咧，我就会喺 Patreon 里边咧系深入咧系再分析。咁啊上一集咧，咁我哋讲咗一个叫非白公白婆版啊，叫插嘴话蔡澜啊，咁啊估唔到咧个反应咧系非常之好，系嘛？咁多谢各位嘅听众嘅厚爱， 多谢多谢。 就话咧喺呢一集里边咧，系知道咗好多嘢。啊，啲知道咧绝对唔系八卦啊，因为咧正如佢个助理讲，啊嗰啲凡亲系询问紧啊，佢去咗之后有几多钱啊，点样分配遗产啊，呢啲咧系蔡澜咧系生前系好厌恶啊，因为咧虽然佢系一个咧好五湖四海嘅人，但我正如咧我上次讲，佢一个充满矛盾嘅人物。佢咧外有时外面冷就里面热，有时咧外面热里面咧系非常之冷，甚至嗰种冷咧系到咗冷酷、冷峻或者系阴冷，系嘛？所以呢个人咧嗰种双重性格啊，我相信系同佢早年留学日本啊系有少少嘅影响。日本人都系咁样双重性格，樱花雨洁系嘛？当好礼貌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咧系亲和。但系咧，你过到佢个底线嘅时候咧，佢绝对咧系唔会退让。嗱，好多人咧即系论蔡澜，我觉得嗱，即系以我自己啊，上一集讲啊，系嘛，我虽然识佢30年啊，但系喺嗰四大里边啊，所谓我再讲咧，唔系四大才子啊，佢都好憎恶咧，系俾人叫做四大才子之一啊。呢个咧唔系佢嘅谦虚啊，呢个咧亦都系嗰三个啊，倪匡同埋黄沾啊嗰个共识嚟嘅。咁佢个人咧就系、是、一个点讲啊，系一个非常之奇特嘅人啊。這個、呢个咧你要睇下佢出身咧系喺南洋啊，尤其咧喺新加坡嗰度读中学。佢早年咧喺殖民地时代咧系读小学同埋中学，所以咧系沾染过呢个英文嘅教育，同埋有少少嘅国际观。之但系喺新加坡独立咗之后啊，嗰种气氛咧同佢天生爱好自然咧。同埋自由嘅性格咧，一定系格格不入。所以点解佢咁中意香港呢？佢喺香港同日本之间咧，佢系揾到啊佢自己嗰个真正嘅自我啊，就系咧佢天生咧喺嗰种不羁啊，嗰个血液里边咧系唔中意俾人管嘅。所以正如我上次咁讲，佢喺佢嘅晚年有两场咧接受大陆啊系两名主播啊吓嗰个访问，呢个好重要。一个咧就系一个。叫公共知识分子叫许知远，另一个咧就系、是、亲中建制嘅嗰、那个叫杨澜。嗱、啊，你睇仔细睇呢个访问咧，啊，如果知道蔡澜呢个人嘅性格咧，就知道佢对于呢两个主持人所提问一啲嘅问题咧，如果你知道佢嘅话咧，佢系不屑作答，同埋觉得好厌烦。之但咧，因为佢哋系中国大陆啊，吓对于佢嚟讲咧系有一个佢要对啊13亿人啊啊要讲嘢，所以咧。啊！佢会咧都尽量咧系有良好嘅风度去解决。之但系佢喺佢晚年咧呢两次最大嘅访问里边咧，佢已经传递咗佢最全力嘅就是信息，就是个自由啊。例如啊，佢对杨澜讲：我总之我呢人我最憎系俾人管。啊，喺杨澜面前讲，话俾中国大陆嘅观众听，许知远咧就成日话：哎呀，你点样睇嗰个手提电话啊？你觉得个人啊，系俾手提电话里边嘅局限，会唔会喺个牢笼里边啊？嗱，呢啲咁嘅问题咧，可以讲话系好陈腐啊。蔡澜对于陈腐嘅滥调嘅问题咧，系有一种不耐烦。嗱，佢点答咧？啊，佢话啊，点解啊？你会觉得系一个牢笼咧？系嘛？你就算喺个人里边嘅牢笼里边，你可以有思想嘅自由，系嘛？啊，喺个牢笼里边咧，如果困得太耐啊。系嘛？你要想通咗之后咧，就乜嘢都自由啦。最怕你咧，就连想都唔敢想，系嘛？嗱，呢啲咧就系蔡澜啊，系对于中国大陆啊嘅人咧，喺最后嘅年月咧，佢想讲嘅说话。之但系咧，就点到即止。佢唔似有好多人咧，要画公仔画出场， 呢个第一就是佢个性格，第二咧就系佢做电影啊做得太耐，系嘛？对于咧嗰个电影里边嘅含蓄啊，同埋叫风雅重富比庆啊，佢唔中意讲富，唔好直白去讲出嚟。佢由比同埋庆，尤其系庆咧，就系佢喺嗰个饮食同埋生活同埋对待女人爱情嘅态度，宣扬咗一种咧系叫自由观。所以咧呢个系同竹林七贤啊。一路落嚟咧，都系一脉相承，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我哋上一集咧，多谢大家啦，咁厚爱啦，就话即系好一好欣赏，同埋咧觉得陶生你讲嘅蔡澜咧系好多人都讲唔到嘅。咁啊，我都啊，即系学嘢啦。咁啊，嗱，其实蔡澜咧，我有睇许知远嗰一集，其实我睇咗头一分钟咧，我就知道呢个访问咧。真係个级数呢就差太远。因为许知远第一句走埋去喺架车度，个导演跟 shot 埋去就同阿蔡澜呢就握手。咁跟住呢许知远第一句讲咩，哎蔡生你真係守时。跟住阿蔡澜回一句咩呢，我唔系守时啊，我系早到啊。哇，你諗下呢句说话呢真係话中有话。而且许知远以佢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即係学问可能唔错，但係呢人情世故呢就真係欠奉啦。你点会呢去赞扬一位咁嘅前辈守时呢，系咪佢嘅守时啊，只不过显得你冇早到咋嘛。你作为后辈啊，你应该比佢更加早到。有冇人听过张良啊喺桥下执鞋嘅故事啊， 几上老人啊， 几系啊。冇错，即系你我哋即系听见旧一派嘅人呢约人呢唔系守时，系你要早到。 呢句说话暗中已经系窒咗你呢个许知远， 冇错， 系你开口及着你，你已经唔该应该咧系赞佢守时，因为守时咧喺蔡澜眼中系人嘅基本嘅礼貌，何况你系后辈，我系长辈，你约我访问，你点解要令我早到？应该早到嗰个系你， 系啦， 呢啲咧就系笑笑口啊，系讲说话嘅艺术嚟嘅。嗱喺四大里边咧。是最懂讲这种说话呢，是有《红楼梦》王熙凤啊，同埋薛宝钗色彩的呢，就是蔡澜。 但是我欣赏个导演没有剪走这段。因为呢这段东西呢就是其实。 不懂剪啊。 或者不懂剪啊。 不懂剪啊。他不懂剪啊。 我当 他。 我不会这样想人的，我不诛心论，我当个导演懂嘢。就因为呢这个访问主角不是许知远，是蔡澜。所以这段东西要留低呢，就是其实去话给大家知蔡澜是一个什么人物。 所以咧，仲有呢个叫杨澜，系嘛？杨澜咧喺访问佢嘅时候咧，就话咧：点解你哋做呢个今夜不设防啊？系三个男人咧，系讲女人啊？系咪对女人唔尊重啊？系对女性咧系平头品足啊？呢个咧摆明咧系用咧西方嗰种咧白左叫女性主义咧走去问蔡澜，就 knowing him， 即系你对蔡澜有所认知咧，就知道佢好憎恶呢啲咁嘅话题嘅。所以我有时即我唔夠膽同阿蔡澜同一台食饭啊，呢个我好畏惧啊。包括我同佢两次，有时去呢、這个日本，点解啊？因为佢系一个咧，对于呢啲问题啊，对于蠢嘅问题，佢认为蠢嘅问题嗰种厌恶啊，系有一种执着嘅洁癖啊。我惊佢随时发作啊，因为十个人有个问题咧，起码有七条啊。我一睇佢嗰个面色咧，佢系不屑作答噶。因为咧，佢有时啊喺私底下食饭嘅时候咧，佢就系闹紧呢啲人问嗰啲嘢蠢啊咩咩嘢，系嘛系嘛，系叫多此一举。但系偏偏咧喺一啲咧系灌溉满座嘅场合咧，好多人就问佢呢啲问题。所以点解我好惊坐喺蔡澜隔篱？我好少同佢单坐啊！除咗嗰次去呢个日本，因为我惊一定有人问一啲咧佢唔啱听，同埋佢心里边好厌恶，我惊佢扯火，佢试过噶。一扯火咧，成台嘅气氛咧系好尴尬嘅。譬如话有一次佢去呢个日本啊，呢、這个带团系有一啲人咧就当然系好热心啦，系见到个偶像啊，蔡澜咁咧，真系喐手喐脚想拉扯佢，想或者系影相。佢嗰刻勃然变色，唔好碰我，因为佢身上边嗰件唐装啊，系嘛，佢又做到好骨子啊。佢话我唔中意俾男人碰，除非你系靓女。话一句说话令到嗰个好热心嘅 fans 咧系非常之尴尬，吓同好多人噶，但系佢唔理，呢啲就系佢嘅特立独行之处，所以佢个人咧系叫真实啊， 啊，嗱，呢个咧就系一个美食家三大条件。啊，你对品尝饮食咧一定要三大条件。边三大条件呢？第一，讲嘢要诚实，唔好食嘅嘢咧，你唔好揞住个良心讲系好食。当然系香港呢个细地方，有好多地方要俾面，所以咧叫蔡澜合照嘅密码后来公出嚟。啊，为咗要同个老板影相咧，如果佢系冇微笑嘅话咧，就唔系真心推介。佢要笑咧，微笑咧就系推介。但系其实仲有一层补充，佢嘅微笑都有一种应酬嘅微笑，定系露齿开怀大笑，這個、呢个咧你系分得到嘅。所以蔡澜咧系有三级，咁咧你美食家一定要诚实。啊！呢个第二咧，佢嘅味觉咧要灵巧，吓味觉灵巧咧就系你食得出咧心思好细嘅地方，例如话佢好反对啲香港人啊，即系你如果你信奉蔡澜嘅话咧，你做到最基本一样嘢就系食日本寿司刺身嘅时候咧，唔好将嗰碟豉油同埋绿色嗰堆滑沙比放埋同一个碟度，系咪？佢叫你要分开。唔好咧，将啲 wasabi 放喺个豉油度，用咗啲教筷子啊，搞两搞。呢啲唔系纯粹嘅食法，佢心灵啊，嗰个味觉嗰个灵巧咧，系到咗咧常人不能到达嘅地步。嗱，呢个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呢个中国咧系以前讲啊，呢个叫中鼎美食啊，要富贵要三代先至咧系叫识食。所以咧，啲人话喂蔡澜你系美食家，佢即刻否认。佢话我唔系美食家，我只系一个好中意食嘢嘅人。佢暗中咧，即系话，其实我咧，虽然我个爸爸系一个文人，但我唔系出身咧帝王之家，我唔系出身大富大贵，我出身系中产嘅文化家庭，所以我称不上系一个美食家。嗱，佢每句说话都有意思嘅。佢否认自己系四大才子，因为金庸个地位超然。嗱，点解真正嘅美食家咧？你系以前咧，你有睇咧《中国一百年来》。是有一位，譬如话民国时代写食是写得最叻，叫做唐老孙，唐宋个唐，鲁迅个鲁，草花头个孙。那个写美食呢，写南北的美食呢，写到出神入化。为什么？因为他是清宫皇室的亲戚啊，他是珍妃和瑾妃的侄孙啊，他小过在清宫那里生活过啊，所以这个唐老孙呢，写过很多呢非常之好睇啊！嘅飲食嘅文章啊，有一本叫《南北吃》。佢雖然咧係北京人，但佢對於咧就去到廣東省佢食啊，呢個廣東人食嘅粥咧，佢都咧係好有研究心得啊。比如講啊，佢係食粥咧係只能夠咧係落兩種，第一咧就係白果，第二咧就係腐竹。嗱，呢個咧心得啊，係呢個咧廣東人食粥嘅過中三味係嘛？啊，佢話唐老孫咧就係去到廣東咧研究，佢話咧。广东人咧，佢话食粥咧最紧要系个叫滚字，佢话生滚嗰啲粥咧要用啊鱼肉啊嘅切片，鱼肉咧一定要皖鱼，因为点解？因为皖鱼系顺德嗰啲河道啊，珠江三角洲嗰处咧系盛产，同埋你滚嘅时候咧要令到嗰啲鱼片啱啱熟，要白色啊，就唔可以咧系太熟吓。嗱呢啲咧就系、是。一个北方人啊，系识食啊，佢嗰个叫味觉灵巧。第三咧就叫心思要敏锐，你唔好又将嗰个心思同埋味限于嗰个味觉嗰度，你要将佢饮食嗰度咧大而化之，由你对饮食嘅追求咧去睇男女关系，尤其咧蔡澜毫不避嫌，佢对女人嘅欣赏如同佢对食物啊系嗰个品味。嗱呢啲咧就好多所谓嘅女性主义者接受唔到。但蔡澜睬你都傻，佢系一个咧东方人，佢唔系西方人，所以佢开口埋口咧就教你点样欣赏女人啊，吓佢诶呢个追女仔嘅心得啊，呢、這个纯粹系男性主义嘅视点，但系冇人够胆及佢。但系呢种咁嘅观点，如果你今日攞去啊美国嗰啲咩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咧，蔡澜系会受到批判嘅。呢、這个咧系我欣赏佢啊，系嗰个好多个理由之一，系嘛？完全唔理会，有时咧满座都系女宾，佢高谈阔论就系讲佢嘅女人观，女人应该点啊？点解要有知？呢、這个要有知识咯，吓唔好咁样咧，成日开口埋口都系车啊、钱啊咁样，五分钟睇完，啊唔好搞啊，冇意思啊，当众好多咧有知识嘅唔同啊。 啊，這個年齡階層的女人聽到口瞪目呆，她完全呢是不理會，即是不理會對方感受，你可以這樣說。但是她是世外高人，她是有 license 的，她是拿了個牌的，是吧？ 啊， 所以呢她就跟許志遠說，她說呢你呢是一定要呢追求自由，你不要覺得自由很痛苦，是吧？自由不應該痛苦的，你想通這件事呢你就会开心的了。这个对于来自一个中国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他的，你可以讲是吧，是政治的意识在里面，但不讲明，这些就是高人。啊，所以呢你看蔡澜呢，啊，他虽然不是一个红楼梦的专家，但他活出那种那个时代，啊，富贵大户人家那种古风。这个呢纯因为他的爸爸和他家里他妈咪呢就是校长。是吧，他爸爸亦都是个文化人。啊，屋企呢就兄弟姊妹好多。生长在南洋的时候呢嗰时都好有文化。所以呢啲呢就是一个独特的时代的产物同埋金融一样。 啊，虽然陶生你又话到蔡澜呢有啲时候都毫不客气啊，或者个人都几火爆啊，直斥其非啊等等。但是我观察到的蔡澜呢特别在许知远嗰个访问里面呢有好多细节嘅。除咗我头先所讲佢开头呢半窒咗许知远之外呢，或者教训一下后辈之外呢，我见到佢跟住呢，因为许知远同佢行九龙城街市啦，跟住去咗个熟食中心，应该系去嗰间呢食沙爹牛肉火锅嗰间好出名个地方食嘢。咁但一坐落之后呢，啊，跟住蔡澜就话呢就睇下点样坐，就问一问摄影师。嗱，呢啲呢我觉得虽然呢看似毫不经意，但係我自己身为行内人呢，我就睇到啦，蔡澜呢佢自己系监制出身，电影出身呢，佢对镜头好敏感，佢亦都知道呢摄影师呢系好重要啊。即係话呢个机位摆边呢，佢要方便人哋，亦都要人哋交到差做到嘢。嗱，呢啲细节又睇到佢呢都有啲古道热肠。佢唔系下下叫做为难人啊，阻人收工啊，令到人难堪嘅。即係所以呢个人呢嗰个多面性，蔡澜令到我感觉到一样嘢，就係人唔系单面嘅。就唔系话道学先生就一定呢系24小时呢都系道德。啊，成日讲道德论，我哋成日都话。咁但係亦都唔系话一啲人呢行出嚟把口衰衰嘅或者咸咸湿湿嘅，佢就唔系一个好人。即系我就喺佢身上面睇得到呢，這个人呢我哋除咗唔好用道德去判断之外，佢系一个多面相嘅人。佢做电影监制啊，甚至导演啊，或者系制片嘅时候呢，佢担当唔同嘅角色嘅时候，佢要发挥佢唔同嘅功能。譬如你喺上一集讲佢要对老细要负责啦，要一定要嗰个票房啊，或者控制个 budget 啦，佢做监制嘅时候。咁如果佢自己去做导演啦，咁佢自己又要考虑到能唔能够呢令到观众满意啦。咁呢啲多面相呢係令我觉得呢，即係喺个社会里面其实係必须嘅。亦都唔好调转用呢啲咁嘅单一嘅方法去非黑即白呢去评论一个人。咁所以我见到蔡澜呢喺个访问里面呢对许知远其实都几宽容。特别许知远问埋啲我哋叫 stupid question， 即系问你几多个女朋友，其实唔应该问呢句说话。 梗系啦，呢啲就充满中国大陆嗰种味道。 嗱，呢啲就系你话咧，即系会滴汗嘅喺个隔篱嘅时候问呢啲问题。 杨澜都系啊，系嘛，系嘛，杨澜都系啊。佢话啊，你中唔中意睇唐诗啊？咁样样，佢摆明嗰度想考人，系嘛？朱四一身气就阿边个啊？ 蔡澜 就话我中意新气质啦，系嘛？咁然后呢蔡杨澜呢係好鍾意呢係等蔡澜呢读咗两句呢，佢跟住叻唔切呢就接下面两句。嗱，呢啲都系不成熟嘅。尤其指控佢呢笑笑口话今夜不设防呢，点解你淨系做呢个呢男人品尝女人啊。咁笑蔡澜笑笑口，佢话系呀，就算系唔啱咁又点呢，嗰陣时有收视啲人鍾意睇㗎嘛，係咪？不如果我系蔡澜呢，我会加一句。他说当这个世界没有人禁止呢是三个女人坐埋都不设防在那里讲男人的。不如你带头做啊，回到去大陆在凤凰台或者中央台，是吧，这样样呢就仲犀利。不过他可能年纪大呢就宽容了。 这个指控我话叫做呢亦都是。 其实是指控。 适用于我们以前的光明顶，亦都有人跟我讲过，问过我为什么没有常备的主持呢是女性啊。 啊、问过 我 哋。 揾唔到啊，系嘛？我话下，我揾份全香港都揾唔到一个咧，系可以长期做啊嘉宾主持嘅女性，我够想。 我都想揾到啊，其实当时我、 啊、 我可以。即系放下假。 呢啲咪就系蔡澜话斋啦，佢唔中意咧西方咧嗰啲咪荷里活，一定要为女人而女人啊嘛，啊，所以佢里边咧亦都有一种对于西方白咗嗰种意识形态嗰种管束嗰种反感，因为佢唔中意俾人管，我中意就系咁，系嘛？你食就食，唔食就唔食，睇就睇，唔睇就唔睇，啊，嗱，呢啲咧就系嗰种率性，呢种率性咧系佢嗰个做人嘅态度。所以点解而家佢去咗成个大陆啊，系万马翻腾咁样咧？系去纪念咧？好多人都 get 到蔡澜生活哲学里面嗰个主题，佢冇讲出嚟就系自由。 嗱，讲白啲啦， 佢唔系好似佢嘅朋友之一嘅黎智英咧，系乜嘢都直不甩讲，要自由，要民主。 其 实 好多人 答 嘅，有啲人批评阿蔡澜佢嘅一生啊，都系咧。即係所謂嘅風流，其實咧係鹹濕，或者係佢嘅好美食，其實都係只不過飲飲食食。佢嘅生意經其實咧都係咧，即係逢人都係俾字，只要肯俾錢。但係咧，我覺得呢啲人咧都係妒忌同埋咧羨慕撈埋一齊，即係個心裏邊咧係有一種苦澀啊！ 啊，係啊， 依樣嘢咧，其實即係譬如你就算我講翻影視方面啦，你如果话蔡澜系啊监制或者曾经导演一啲风月片或者色情片，咁如果你用呢个标准啊，咁所有嗰啲艺术级嘅导演啊，譬如日本嘅大岛渚都系一样咁嘅人嚟嘅啫，系嘛？拍感官世界唔止系色情啦，直情核突啦呢三级片，咁甚至你谂下，譬如仲有邵逸夫啊、李汉祥啊，咁嗰啲都系拍摄同埋甚至制作出钱嘅。啊，咁呢啲咁嘅人，咁你系又可唔可以咁样道德指控佢咧？嗱，呢啲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咧就即系只系用一啲道德嘅高地咧去批评一啲人。 咁我同佢两次去日本咧，啊，我都问过佢，啊，我话蔡澜，以你喺日本咁耐嘅经验，你对日本电影啊吓咁深嘅欣赏吓，你其实可以咧，除咗美食之外，都讲下日本文化啦，系嘛？咁我嗰次特登问佢，佢唔得嘅，冇人中意睇嘅，冇人中意听嘅吓。啊，佢话总之最多人中意饮食就饮食，简简单单，唔好啰啰嗦嗦。啊，佢唔系话对日本咧啊嗰个文化唔了解，喺日本文学啊电影佢都好精确。例如咧，啊你以为咧啊佢拍嗰啲三级片啊或者监制啊嗰啲成龙嗰啲电影，佢话佢最欣赏嗰套电影叫《2001年太空漫游》。寇比力克嗰度，佢话佢个人睇咗50次，有冇50次咁多？我唔知，可能系夸张，系嘛？之但系咧，佢就叫啲年轻人系多睇呢套咧节奏特别慢嘅戏。嗱，佢其实系一个咧几传统同保守嘅人，唔止系对于饮食系有要求，对于生活嘅细节，例如话着衫要体面，例如话咧佢好讨厌咧而家时下男女老幼咧个个行出街都着对运动鞋。佢话点解要去运动鞋？尤其是女人，你明明出嚟不是运动，是吧？为什么你不懂得穿高踭鞋？男人为什么不穿皮鞋？所以他是有上一代在60年代在东京住过，现在的日本人体面的人走出来都是穿皮鞋的。在冬天的时候，你看日本人，你看那些青年的男子都是一件那些很黑色的那些外套，是吧？一路到膝盖，然后穿窄脚的裤，不是阔脚的。啊，同埋咧，佢作多數咧係著皮鞋，同埋個衣著咧好好襯色，係嘛？仲有蔡瀾咧，亦都咧係曾經係引起大陸一場紛爭。佢話咧最憎食嗰啲叫狗格嘅火鍋，係嘛？狗格嘅火鍋呢啲唔係食物嚟嘅。啊，結果咧就俾大陸嗰啲人咧係一輪嘴咧係反駁。咁啊，但係咧佢堅持己見，點解咧？因為你去到重慶啊，食嗰啲咩麻辣狗格火鍋啊呢啲咧，佢講唔出啊，佢冇講出嗰個原因咧就係。大陸好多人用嗰啲肉同埋用嗰啲魚咧，係新鮮嘅。尤其喺內陸，你冇海鮮冇河鮮嘅時候咧，佢擔心或者暗示你用重味嘅嗰啲咧狗格火鍋咧，係用嗰個湯咧係嚟到冚曬嗰啲可能係死魚啊或者唔新鮮嘅肉嘅味道啊。所以食到咧，你又麻辣又好，辛辣又好咧，係自己呃自己啊。其實咧，佢係好多嘢咧。 佢系点到即止，系冇讲白啊，同埋嗰啲油咧系又污糟啦。你睇佢大陆食咁多次，佢从来冇正面咧，系话大陆嗰啲地沟油，佢唔需要讲，佢用另一种嘅方式咧喺度讲，就话唔好食嗰啲咁嘅咧，系狗夹火锅，系嘛？你识听嘅咧，你就意会多一阵；唔识听嘅咧，就以为你一个香港人，系一个咧新加坡人，你凭乜嘢上嚟对啊？啊！呢、這个中国北方嘅火锅咧，系指指点点啊！啊，其实啲狗夹火锅系 cheap 嘢嚟噶，系咪？其实以前都系火锅咋，系叫一品锅啊，系冇人用狗夹咁多噶。狗夹咧系中国暴发之后啊，嗰啲青年男女啊，吓为咗咧系要系一种泡沫嘅食品嚟。我哋以前咧洪长兴打边炉啊，或者而家嘅泰丰楼都系，我唔知仲喺咪度啊。食嘅以前嗰种涮羊肉啊。是一个锅同埋一种汤底，就是、中间咧仲要炭火啊，有个烟通， 系 系咪菜篮系火嗰种咁嘅食品啊？唔系而家嗰啲话任意要创新啊，创新成点啊？唔系为创新而创新，所以有时我哋一起食饭呢几十年咧，都系讲到时下咩叫 fusion 啊？到底 fusion 系好定唔好啊？系嘛？明明一啲好嘅食物，你嘅点解要 fusion 啊？呢、這个 fusion 嘅创作。到底是一种改良啊，定是一种乱嚟啊，是吧？咁期间呢就倾倾下由 fusion 呢是讲到金融啊嗰、那个小说是落在某两个导演之下，佢哋呢加呢样加嗰样，金融讲到呢度就拍台啦，是吧？即係你由呢个食物嘅 fusion 至到将金融嘅原著，是吧？係去任意去改编啊，当然金融系卖咗俾你，佢收咗版权，是吧？讲到呢度把火㗎，是吧？哇，唔得。依家就个小说你都唔可乱改改编，你依家都改编改得好过我咧，比我好咧，你自己写一部。我同佢讲，我个小说我俾你改，你俾你拍电影，你好好拍，跟住拍。咁隔篱啲人又喺度附和啦，系嘛？咪就系咯，系嘛？啊食嘢你唔好乱 fusion 啊嘛，系嗰样就系嗰样啊嘛。嗱呢啲咧，你又讲可以系咪擦鞋咧？高级嘅擦鞋，但系咧佢可以举例。啊，譬如食杭州菜，杭州菜唔可以乱咁 fusion， 唔可以乱咁改良，系咪？例如嗰只叫龙井茶叶，啊，同埋呢个咧叫清蒸虾仁。龙井叶咧就清蒸虾仁，就以前传统嘅做法就系咁嘅做法。然后咧沟少少嘅镇江香醋，啊，你唔好咧系又系加埋啲西洋嘢落去，系又用下辣椒啊。系用个橄榄油啊，呢啲咧冇得 fusion 嘅，所以有时咧吓呢廿几年就系同呢啲高人啊食饭倾偈咧，你就知道咧蔡澜唔系话对于系一个饮食家咁简单，佢可以由饮食嗰度咧举一反三，由饮食嗰度咧延伸到男女关系、生活态度，乃至咧系全个社会个生态。嗱，所以佢系一部咧通识嘅词典嚟嘅。喺佢最后几年咧，当然咧。即系佢就写咗好多咧，一部叫用凭佢咧平生啊，系嗰个功力咧写咗一部叫《蔡澜食典》。啊，呢个《蔡澜食典》咧系写得好 detail， 系嘛？例如咧，佢讲沙角呢种咁嘅蔬菜喺九龙城街市成日都买到啦，系嘛？佢讲沙角咧个名又名叫梁鼠，系属于地下变种嘅一种根豆植物。嗱，呢个你虽然话佢有做 research 系嘛，但系咧呢啲咧都好心细。佢话嗰啲叶咧就好似似萝卜，个根咧就椭圆，细嘅咧就好似似梨，大嘅好似柚。佢话外皮咧就系咖啡色，系相当硬嘅。佢话呢个咧沙角咧一定要喺摄氏25度同埋30度啊，系嗰个水土咧先至可以咧种到。所以南洋一地咧就都盛产沙角。吓嗱，呢个马来话咧就叫做门框。系咪？亦都系咧日常嘅蔬菜之一啊！佢所以佢话咧啊，佢由呢个沙角嗰度去比较新界人种嘅沙角，同埋而家大陆啊入口嘅沙角咧，系嚟到咧系比较，系嘛？咁啊，佢每一样嘅蔬菜咧，可以讲啊系白描啊，同埋写得细致，佢个来历同埋嗰个风土、气候、温度点样煮法，都有一个咧好科学来龙去脉嘅 research。呢、這个先至系咧，对于饮食啊，系深有心得嘅专家，就唔系而家咁咧，系个个整碟好嘢出嚟就打卡，系影相，系影完相之后，哇，唔正啊，正啊咁。即系我唔系反对啲人食食食食食， 你要食呢，要食到呢係好似《红楼梦》里面呢係嗰种贾宝玉同埋呢个林黛玉嗰种食法，同埋呢蔡澜就对嗰种食啊嗰个要求，係一种富贵嘅要求嚟。虽然你个出身未必係帝王之家，所以呢个呢推而广其之係一种食嘅美学，係一种呢係对生活品味嘅追求。所以佢完全呢係食之内就形之外。佢嗰个着衫亦都好有美术品味，佢鍾意着黄色就衬紫色，係咪由紫色嘅胎呢就呢喺度上面呢有一啲呢粉红色同埋绿色嘅画。呢、這个因为佢呢喜欢一个现代中国画家叫丁鸿全嘅彩墨作品。而呢啱啱好黎智英呢又鍾意丁鸿全。呢两个人呢都系对于灿烂嘅色彩呢系有一种呢向往同追求。凡亲对于色彩那个浓烈，譬如说大黄啊、大绿啊、红啊这些追求的人是有赤子之心。所以这个包括另外一个画家叫黄永玉。黄永玉他后来中年之后的那个画都是色彩很鲜艳。因为所以是这样，意大利政府就邀请了他去意大利那里是游学画画一年。这个凡亲这个对于地中海那个色彩，阳光啊，以前嗰啲古堡啊，同埋蓝天白云啊，嗰种咧系有 response 嗰啲人咧，通常嘅性格系好 romantic 嘅，系浪漫嘅。呢、這个同德国人、日耳曼人同埋英国人嗰种对于色彩啊，系比较追求沉郁咧，系有唔同。所以点解意大利嘅时装 Versace 呢一种嘅男装咧，就系、是、因为意大利出品咧，唔会系英国嘅。嗱，所以由阿蔡澜咧，佢嗰个生活哲学里边咧。对于色彩同埋呢啲咧，细节嗰个追求喺呢度睇到，佢一定系中意西班牙、意大利，系嘛？甚至系中意印度，佢唔中意咧北欧啊、德国啊、瑞士嗰啲，因为呢个同天气个冷热有关，所以佢外冷咧系内热，但系有时外热咧就里边内冷，因为咧内冷咧佢系对嗰种周围世界啊，周围嗰种睇唔过眼啊，嗰种咁嘅愚昧咧。佢因为有一种好 fat up， 因为佢自细就喺影视圈嗰度打滚大，所以众生相咧系睇得清清楚楚。嗱呢啲咧佢冇平时冇卖弄自己读几多本书，但系呢啲咧就系做人处世嘅学问。所以我建议咧就好多细路仔太细个唔好睇，中学咧你要睇下蔡澜啊，对于饮食啊嗰个科学嗰个态度，同埋美学嗰个追求。又到大学咧，睇下佢由饮食啊，至到男女观，有好多离经半道，系嘛？但系咧，你会觉得咧系睇好啱听，因为青少年细路仔就系有嗰种反叛嘅精神。啊，你睇下最近有啲人拣出嚟，1964年，佢喺呢个东京做学生嘅时候，同佢年长八岁一个日本女诗人嘅邂逅，系一个叫 Richard Wong 嘅一个咧新加坡嘅同学，影咗一辑黑白相。呢輯黑白相影得非常之好，喺嗰陣時就好有呢個60年代日本電影金川昌平啊，同埋黑澤明《天國與地獄》啊嗰陣時嘅風味，就係戰後咧經濟初興，日本咧仍然有一種咧戰爭之後啊嗰種貧窮嘅哀傷。佢嗰陣時住喺新宿，係嘛？呢啲咁嘅相，你睇下佢都係一個青年人嗰陣時咧，對個生活咧係充滿期待。对爱情有憧憬，到最后咧，佢话同呢个大过佢8年嘅日本嘅女知识分子终于分手，喺横滨咧就送咗佢上船。佢上船咧系西伯利亚，然后坐呢个咧长途嘅火车咧去到法国。当然咧，佢追求佢浪漫嘅梦想，一个日本女子咧，其实去到法国咧，根本日后嘅生活好坎坷嘅。呢、这个追求不切实际嘅浪漫咧，系要付出现实嘅代价。所以后来点解蔡澜咧系一个对于美好嘅事物嘅追求嘅同时，佢不忘现实咧？佢话赚钱系好重要咧。相信咧呢个佢记得佢第一位女友大半生啊，后来嗰个经历，到最尾佢好念旧啦。佢去到南斯拉夫拍，去到呢个欧洲拍戏嘅时候，佢就特登咧系走去。这个法国探翻佢当时呢个系咪初恋嘅情人，见到佢已经咧系老啊，已经咧系冇退化，望住佢咧好茫然，所以佢话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所以佢唔系一个咧 一般人讲咧系玩女人啊，或者咧哇，即系咧对于女性嘅好随便嘅人，呢啲咧就系、是、啊外冷咧，其实就内热，玩世不恭之间咧，其实咧系有一种好深切嘅人民嘅关怀啊，所以咧就蔡澜系一个咧，我都话系文化研究嘅题目，亦都系社会人性嘅嗰部通识嘅词典，佢里边有好多嘅哲理咧，学校唔识教。父母呢亦都唔识教，要佢一个咁独特嘅性格嘅人呢，係先至可以呢喺洋洋几百万字嗰度呢係透露出嚟。而係佢个所谓嘅四大金融、魏康同埋佢同埋王占全部多多少少有咁嘅特质，但以佢呢就係表达得最淋漓尽致，係咪？所以佢 系 一个呢生活家。 喺我网上面呢都有睇到呢有关于佢讲巴黎同埋咧嗰个九美子啊，个日本女朋友嘅故事，咁啊当然荡气回肠啊，直情好似电影咁嘅， 可以拍电影嘅呢、這个， 可以电影咁 样，拍唔出啦，拍唔翻啦，呢个要揾日本导演先得。 你留意翻嗰辑相或者另外一啲七十年代咧日本街头嘅照片咧，我相信蔡澜嘅性格同埋佢日后咧嗰、那个对喺影视界嘅。贡献呢都系同呢个日本嘅留学或者系工作有关呢，因为你见到当时呢日本虽然个经济未系完全起飞，但你喺街头里面啲人呢打扮好骨子，西装啊女士都系套装啊，佢唔系话好有钱，但系呢你觉得佢好干净好企理，有啲洋化，但系呢亦都有东方嘅味道。咁呢啲咧你就見到啦，即系阿蔡澜后来咧佢嘅品味啊，或者系佢嘅即系价值观啊，都相信系受到影呢个方面影响。而当然最重要系佢进入咗电影啊嘅行业啦。嗱，佢喜欢嘅电影或者佢自己对电影嘅收惠，同埋佢监制制作嘅电影咧，其实系无关嘅，因为佢都讲得好清楚啦，嗰啲系攞系商业嘢，嗰啲系帮老细搵钱，甚至系帮自己赚钱。系啦， 佢以前系一个惨绿少年、文艺青年，佢全部经历过。但系去到社会个大染缸咧，佢将呢两样嘢咧分得好清楚。所以感性同理性、冷同热、阴同阳啊，同埋咧金钱啊，同埋咧呢个情感啊，理性咧就同埋情感之间，佢系咧一个咧系分裂得非常之完美嘅人。啊，佢完全不介意，佢亦都承认人有阴暗面。佢亦都不会刻意隐藏自己嘅阴暗面，系咧系非常之咧系忠于自己咁样咧，系适当地咧系自我剖析。所以其他嗰啲，佢话去咗你，佢剩翻几多钱啊？佢就好憎人哋咧，继续去窥探佢私隐。佢仲有一本奇书，啲人冇讲到，叫一本小说，叫《追踪十三妹》啊。 哦，我记得。 啊，呢本书呢本小说咧系好奇啊！系嘛？我同佢旅行嘅时候咧，我都同佢谈论呢本书。我话点解你要写呢本嘢咧？因为佢里边有一个咧系以女性代入啊嘅一个作者，系嘛？系里边有好多大胆嘅性爱嘅场面，而且咧写到咧系佢好似一个女人咁，系嘛？喺个床上边嗰种性反应啊，吓边度地方硬啊，边度地方湿啊，哇！睇嚟咧系好似一个女人啊，系喺度性剖白、啊。你估唔到系蔡澜写嘅，系嘛？呢啲咧，我估计就系同佢早年喺东京啊，种种啲经历有关。十三妹系一个神秘嘅专栏作家，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出现喺唔同嘅报纸，《真报》啊、《新生晚报》啊，同埋《明报》。但系咧，佢嗰个身份非常之神秘，佢隐居喺跑马地，后来咧寂寂无名咁死咗。呢个咧喺当时嘅文化界里边咧，系一个传奇嘅人物。啊，咁所以蔡澜咧无端端对呢个女作家咧系发生浓厚嘅兴趣。是用一种咧半自传嘅方式，同埋半记者嘅方式，深刻写得咧刻画入微。我就问佢点解你要写咁本书，啊，佢就笑笑口，始终都唔完全讲晒。嗱，呢啲嘅聪明之处，留翻啲悬疑啊，喺日后好似雪山飞狐最后嗰把刀有劈落去，定系冇劈落去嗰个结局啊？吴飞同埋呢个咧，呢、這个苗人凤啊，系嘛？所以咧呢啲咧就系做人聪明之处，啊喺佢身上咧其实学到好多嘢。我哋呢两集咧都系管窥其中一二。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啊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